之後好開心。 Go swing。 知我像灵魂不在，每天的爱逝如风，没有将来，从未真的深爱。难忍耐，你可听到在谁人心？你的似笑像潮水荡去飘来，才是真的最可爱，我最深爱。谁可以给你温柔，而我却自暗地苦咒。现实就是这样吧，梦也许不再有，若你知道就已足够。曾等待我的所爱，再无了解爱，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，还像当初暗恋。哦耶耶， 沙巴拉，沙巴拉。 谁可每夜给你温柔，而我却自暗地苦咒。现实就算这样吧，梦也许不再有，让你知道歌所爱，再无了解爱，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，还像当初暗恋，还像当初暗恋，还像当初暗恋。 Come on.